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了。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听到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家们，他们用他们的一种创意去进行的一种把爵士音乐的一种融合体验。那么 Smooth Jazz正是我们的听感所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刚刚的开场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喜欢而且非常值得让我们慢慢用音乐去沉浸的 AV Music and Vital Aston Degum 的 Smooth Jazz Living the Moment and Living My Life Easy and Breezy With Peace in My Mind，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一起听下去我们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持放单元吧。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A cada hora nossa história, nosso amor tem outra cor.Cores da vida E mais um samba E mais um samba Eu gosto do toque de cuntum do pandeiro Tocando em frente ao espelho Olhando você passar Só Deus sabe o quanto eu estou contente. Meu coração é o continente no horizonte desse mar, cantando um samba, cantando um samba. A cada hora nossa história, nosso amor tem outra cor, cores da vida e mais um samba, e mais um samba. Eu gosto do toque de tum-tum do pandeiro, tocando em frente ao espelho, olhando você passar. Só Deus sabe o quanto estou contente. Meu coração é um continente no horizonte desse mar, cantando um samba, cantando um samba, cantando um samba, cantando um samba. Quantas maneiras que podemos ter, passa tempo, eu faço uma canção. Ou ir à praia ver o pôr do sol, o arco-íris da nossa paixão. Quantas maneiras que podemos ter, passa tempo, eu faço uma canção. Ou ir à praia ver o pôr do sol, o arco-íris da nossa paixão. Há tempos temos fatos de pura emoção, nada é ilusão. Quando tudo se acaba, se cala para o coração. Só Deus sabe o que é o sentimento dessa canção. Só Deus sabe o que é o sentimento dessa canção. 舒适的一首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他们在 Boca do Mundo 当中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来自他的专辑 Soft Jazz and Bossa， 带有着一种 Bossa Nova 的小情调。而想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 Bomba Tinga。 来自于风班 Titinka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You Don't Know Love Me No No No。 话说呢，像这样的一种爱情源自于一种上升的空气状态，也选自他在2017年5月19号的一张专辑 Hot Air Balloon 当中，热气球。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把音乐的精神回归到 Bossa Nova 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来自于 Bossa Nova 带给我们的两张专辑其中的一枚，来自于 Voice to Brasilia 当中的歌曲作品，叫做 Blooming，盛开，或者叫做绽放，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4获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歌曲列表。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in Ma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释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in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Here comes the beat。 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那当然我们也是热情期待您能够通过音乐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周末的听觉中的快乐所在，源泉来自于音乐了。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 This is my life， 来自于 Meadow Bransoni 来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Honey I was breaking heartMake me start to say what good is my life. Funny how I often seem to think I'll never find a dream in my life. Till I look around and see this great big world is part of me and my life. This is my life. Today, tomorrow, love will come and find me. But that's the way that I was born to be. This is me, this is me. This is my life, and I don't give a damn for lost emotions. I have such a lot of love I've got to give. Let me live, let me live. Sometimes when I feel afraid, I think of what a mess I've made of my life. Crying over my mistakes, getting all the breaks I've had in my life. I was good enough to be part of this great world, is me and my life. Guess I'll just stop the score and count the things I'm grateful for in my life. And find me, but that's the way that I was born to be. This is me, this is me. This is my life, and I don't give a damn for lost emotions. I have such a lot of love I've got to give. Let me live,

这就是来自于 Deep Calm Soul 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正在为您奉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用4个小时的时间为您送出一种音乐的沉浸听感。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期间进行重播，也同样欢迎您进行收听呢。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位 Deep Calm Soul，他的音乐作品呢很有意思哈，从他呢开始制作2012年到2016年年间，这四年里边他一共发行了有六张的专辑和 EP 作品。那可以看到他的封面呢都是山啊，一些人啊，还有跟一些人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他的音乐当中是有一些故事的和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专辑里边有包括像是 Goodies Mask Off Less is More一起等等，我们用音乐继续去沉浸自己。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的音乐叫做有一点点的 Jazz， 来自于 Duane Garcia， 来听听看。 们正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位音乐家 Duran Y. Garci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Amped Jazz 一点点小爵士。我们可以通过音乐呢，慢慢的把自己的思绪拉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高，能够让我们的声音充满了一种活力。有时候总会能够通过音乐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所以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另外的一位音乐人，叫做 John Tapp。他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多元化，非常的明显啊，而且他是一位意大利和菲律宾裔的一种混血人。音乐作品的名称叫做 Sunflower Lola， 楼拉太阳花。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播出。当中我们会听到一种在爵士音乐当中融合了一种像是激光射线这样的一种质感的音乐的元素在里边，很有意思，很有创新的意味。 Sunflower Lola 来自于 John Type。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可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叫做 Friendly Pressure， 温柔的压力，温和的压迫感，来自于 Low Greco Bros featuring Julia Santui。 Sunshine. I don't wanna be weak. I just wanna be strong. Don't wanna make you uncomfortable every time I'm wrong.Just wanna be sweet to you, baby. 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 'cause you mean every little thing to me. Family, pressure.Sunshine. I don't wanna be weak. Yes, I'm gonna be strong. Don't wanna make it uncomfortable. And every time you're wrong.Just let me be sweet to you, baby. I wanna give you everything, 'cause you mean every little thing to me. 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Low Greco Bros featuring Julia St. Louis 带给我们的 Friendly Pressure。 而今天我们第一小时最后的一首单曲呢，就是来自于非常神奇的一个音乐团队的名字，叫做 Restaurant Music Academy， 餐厅音乐学院，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晚餐音乐啊。甭管呢是在午间还是在夜间，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给自己多一种的陪伴的可能。在这样的时间里边，希望可以让流淌的声音 伴随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但同样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稍后一个小时的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精彩。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Just say it, okay, you're my Sarah, Jenna, Edith, and Sana, for you.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带当元。我呢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了。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是由我来进行的混音制作的 Rhythm X Pro 系列作品的第二弹了， Mixed by Mr. 常。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送出一共有15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曲，那我也会把这15首单曲进行一一的混缩。那么混缩的成品呢，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样一些音乐内容了。那如果想要来了解我们选用了哪15首的音乐作品，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我们的播出的详情。那马上关注一下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耳边的音乐叫做 Breath of Angel， 天使的呼吸， Adams Sobri。 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其他的一些 DJ 制作人们他们的单曲，包括有 Alex Waite， 包括有 Block Groove，还有像是 Brain Bleeze、Lash 以及 Martin Pita 等等他们的音乐，希望各位都来喜欢我们的混音内容。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天我们听到的音乐这样的混音带你还满意吗？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那其实我们也是融合了有很多位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他们的作品在一起的，包括有来自于 Adam Scott The Bridge， 还有像是 Block Groove 以及像是 Lash 带给我们的歌曲，包括有 Playa 还有 Heavens 以及像是 Memories and Evolution。 那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周六周日凌晨的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的混音带是由我为朋友们进行的混音了，叫做 Rhythm Mix Pro Episode Number 2，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继续听下去 Plus by Martin Peter And the Day in the Sun by Embas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为您去倾情直播这四个小时的能量音对音乐的一种沉浸，从迟放的 Smooth Jazz， 然后到潮流的热门单曲，然后再到电音舞曲的混音带。我们能够通过一点点的情绪的转变，给我们在周末的下午的收听多一种听觉的变化感。当然了，在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依然欢迎各位的热情关注。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更加有温度了，那是因为就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混作作品了。那么混音作品当中也会包含了一共有15首热门的DJ 制作人们他们的单曲，包括我们将会听到有 M-Bass A Day in the Sun， 还有来自于 Richard Basic 的 Heavenly， 还有呢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Visionite 带给我们的 Emphasy， 还有稍后 Horizon Remember Me 等等的音乐，今天不可错过。这里是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详情吧。 8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种 house 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了一种力量，而从力量当中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一种知识的源泉。我们通过学会了很多的知识以后，可以去激发我们能够更加去好探索一下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宇宙空间。那听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浮想联翩，浮想浮现，漂浮在空中，能够探索一下宇宙无穷之远。当然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音乐让自己跑得更快一些，能够追求一下更高更快和更强的一种运动理念。 OK，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这一次让我们用音乐的温度给你再去刷新一下听觉的世界，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 Rhythm Mix Pro 这样的 Mixtape Mixed by Myself Episode 2nd。 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